嗨，这里是猫宁读书，欢迎收听《重说中国近代史》。清政府对于义和团的态度，所以义和团发生在山东也不是偶然的，它的确是明教冲突的延续，而且这种冲突又因为德国人的蛮横侵略行径而被大大激化。但是像义和团这样起于民间且有组织的反抗，在此前尚不多见。以前的民教冲突大多都是有序的，由乡土士绅们主导的，以地区为单位，针对一个特定的教堂，而且之后一般还会经过政府，大体上不至于太过脱序。但义和团出来以后就真正的脱序了，成了一些超越行政区域的组织，全民组织起来以后就直接跟教民和传教士为难。按照清朝传统的说法，这类组织是要被剿灭的，因为不是合法的组织，是体制外的东西。所以一开始的时候，官方对其是全力围剿的。无论是李秉衡也好，张汝梅也好，包括玉贤也是，都是在打义和拳和义和团。但后来另一个原因导致剿灭政策出现了变异。我们前面讲到过，戊戌变法之前，即使是在山东这样遭受列强侵略的地方，政府也是不允许民间势力与教会对抗的。因为此时中央政府在西方列强采取的是妥协政策，至少官方在明面上还必须保护教会。但是变法失败之后，整个朝廷的政策向后退，新法尽废。就连此前的洋务运动时期的一些合理政策也被废了。朝廷当初搞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，都是为了应对西方列强的压力，尤其是为了应付甲午之后出现的亡国危机。学习西方是为了应付西方，但现在政治倒退之后，各种学习西方的新政都被废除，又该如何应付时局呢？而且在西太后不搞变法，囚禁光绪，还杀害维新官员之后，列强和他的关系就更为恶劣了。我们前一讲讲过，列强其实是希望中国变法的，他们的确有多重心态。一方面觉得如果你不变法，我们就干脆把你瓜分算了；一方面又觉得如果中国能够通过变法自我革新，那就意味着你自愿加入到我们的体系中来，成为我们的小伙伴，那我们为什么不支持呢？所以一旦中国停止变法而向后倒退，列强们就很不高兴了。因此西太后几次想废掉光绪，最大的阻力不仅仅来自地方督府，还有各国的驻华公使。而地方督府其实也是被他们身边的那些比较倾向新法、受外国人影响较大的幕僚们所包围着。这个现象也能解释为何后来会出现东南互保的局面。其实这件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儿，就是张之洞、刘坤一、李鸿章等人的幕僚们搞起来的。这些幕僚当时就反感西太后的做法，而他们的想法通过督府们得到了升华，故而西太后受到了多方的挟制。我在前面讲过，西太后没受过什么正规的教育，她的知识主要来自于京剧。当时的京剧还很糙，主要反映的就是一些民间的因果报应、孝心、报恩思想这一类很朴实的东西。她心中的怨火是被逐步点起来的，而往柴堆上添加的最后一根棍儿，就是谭嗣同前去要求袁世凯包围颐和园。西太后至此把所有的事件联系到一起，全部都归咎在光绪帝身上。他认为光绪最大的恶就是不孝，这些事儿就是光绪所指使的。按过去的说法，就如同弑母一般。因为在名义上，西太后就是光绪的母亲，而且他自己觉得很冤。所以他一直想废光绪，但是又废不了，也很憋屈。他本来就对西方列强没什么好感，现在全然是恶感了。此时坊间也有传言说，西方列强要压服西太后，逼迫他还政光绪。 西方国家有没有这种念头呢？有，但他们没有实际的行动。这种时候，外界压力就导致了直接的权力争斗。本来是西方列强对中国国家的压力，现在转化成对西太后个人权力欲望的一种压力。西太后坚信北京的外国公使都在逼迫他，在这种情形下，他就极有可能做出失态的决定。而恰在此时，义和团的事情被下边的地方官报了上来，于是事情起了变化。开始有人吹他的耳边风，称民气可用，朝廷不行就靠民众嘛。我们在第一讲就讲过，自鸦片战争以后，中国就一直存在一个神话，即相信官怕洋人，洋人怕老百姓，老百姓怕官儿。这种思维其实就是小时候玩的老虎棒子鸡、石头剪刀布之类的游戏的逻辑。这多少代表了我们民众的一种心态，相生相克的往复循环。这其实也是一种思维定式。虽然后来人们发现洋人们并不怕民众，但这种说法仍没有消失。一旦时机成熟，它就又作为一种宣传口号，把社会大众鼓动起来了。当朝廷发现他们没有什么资源的时候，就想到要利用民众来反制洋人。所以这个时候，朝廷的政策取向就出现了犹疑。不过这种犹疑自1899年下半年之后就开始了。当时中国政府对义和团的剿抚不定，而一旦这样，问题就麻烦了。义和团很快四处扩散，主要发展势力就进入到了经济地区。如果朝廷下决心有围剿义和团，那么他们绝对闹不出什么名堂。而且义和团之所以最后赢得了西太后的支持，原因在于民间一直传说义和团成员有神功附体，可以刀枪不入。刀枪不入的法术其实不是义和团发明的，此前有很多教门在起义闹事的时候都会以此为噱头。民间搞政治从来都脱离不了巫术的成分，但这个时候传统的法术就变成了一种特定的专门针对洋人的法术。义和团的刀枪不入不再是以前冷兵器时代的刀枪不入，他们鼓吹洋人的火枪也打不死义和团。至于说冷兵器的刀枪不入，大家在看艺人街头卖艺的时候估计都见过。今天少林和尚表演团也爱搞这些玩意儿，睡钉床拿刀在刀肚子上砍什么的，原本就是特技戏法，那时则变成了义和团的特定法术。义和团成员声称，只要通过特定的请神仪式让全民来神了，就可以掌握这种法术。这其实是包含一点气功成分的。我看当时档案的材料的描述，说有人一来神了，就一寸丈余，可以直接上房。这感觉跟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气功热时的现象没什么不同。某个练气功的，突然之间，只要功来了，整个人就不一样了。